喂，你平。 大家又到呢个星期五晚嘅咖喱饭嘅时候啦。咁、今日呢个咖喱饭又咩色都有， 系 日色又有呢个三点色都有， 大混杂。 系啦，咁咧就哇，今朝我一睇新闻咧，发觉哇，奶妈提名呢个陈美玲做教育局长咧，有冇吓一跳？ 今日中午开始浮呢个电、那个、那个新闻出嚟嘅， 仲新闻好似今朝出嘅， 今朝 可以出嘅系啊， 系。网上群情好汹涌，好多 都相当有呢个谈论嘅， 系 即系呢个花生味好重。 吴去尘来啊，吴克俭就唔再做嘅话，竟然嚟咗个过气嘅香港歌星吓，仲、有移居咗日本，应该十几年系嘛，唔止添。 我其实我就认识有个朋友喺日本教书嘅，喺上智大学。咁咧，佢啱上次翻嚟香港同我食饭。咁當時佢已經講起㗎喇，就未有呢個新聞啦。佢已經話啊，點知點解日本人呢咁鍾意搵呢個陳美玲嚟代表呢個香港人嘅呢， 佢代言人咁樣。 係啦，每次講親香港嘢呢都總要搵陳美玲上去㗎咁樣。咁收尾佢就我朋友寫咗一篇文章，就係、喺雨傘運動期間呢，就係、日本富士電視台一個時事節目、就請咗陳美玲就同呢個台灣嘅金美玲。 金美玲。 兩個美玲呢就喺度火拼。咁呢就咁收尾我都轉載咗，今日轉載咗呢篇文章。咁咧就陳美玲嘅意見咧就相當藍絲啊，咁、所以啊歐樂軒點解會叫佢做今日幫佢起咗個朵叫日本屈榮賢咧？ 屈榮賢 就係有原因嘅，其實咁就話佢自己點樣愛國啊？呢、這個回歸1997年之後一國兩制下邊香港嘅點好啊、以前殖民地冇嘅選舉權啊，而家1997年之後啊有啊咁樣。咁我發覺咧就。心慶得人啊！如果奶媽揾佢，真係、即係走咗一個吳克儉，大家都以為死啦，冇嘢做啊，冇咗個咁柒嘅呢個咁嘅局長，咁會唔會就自此呢個反對運動就一沉不起咧？ 哦，即係少咗個攻擊目標咁樣 係。係啦，咁但係 辯論嘅對手咁樣。 係啦，但我如果啊呢個陳美玲做咗局長咧，我相信佢花生指數係高過啊吳克儉添。 係咩？ 我全力支持佢做啊，真係。 係咪好似梁振英揾阿馮偉剛咁樣啊，或者揾阿陳茂波咁用嚟去民做一個民意嘅戰師底？有佢哋嘅話咧，咁啊梁振英就算點差嘅話咧，都有人差過佢，有即係去射咁啲。咁嘅箭咁样冇射喺身上边 咧？嗱，我觉得奶妈就唔系咁谂嘅。奶妈，我觉得就多多少少都系利用陈美玲嘅人气啊， 人气 系啦。因为香港咧就唔系咁多人知道陈美玲喺日本讲啲乜嘢嘅。因为我哋第一，我哋就去日本电视嘅节目就只系限于日剧， 系 同埋综艺节目， 系 即系嗰啲 SMAP 啊，嗰啲同埋呢个 好耐啦。其实而家执 咗啦，都已经 大家记得以前执咗啦。农历新年前咪有呢个红白歌星大比赛嘅，系冇啊，而家冇播，十几年冇播。 而家好似仲有 冇啊？ 仲有 日本有，但系香港唔会再好似以前有个传统系睇红白咁样啊。系 我哋嗰个年代就系重要项目嚟嘅。 系 红白比赛点解咧？就 是、 要睇一睇啊，喺红白里边嘅呢个泽田研二着咩衫。 系 咁，然后咧跟住嗰个月咧。在呢個廟街啊，或者在呢個旺角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叫做荷里活廣場，就會咧複製呢個澤田研二喺紅白 啊，咦潮流指標 啊，係啦，裏邊嗰啲水手裝啊，咁咧就即係我哋嗰陣時候中學啦。咁但係嗱，佢喺日本咧，其實陳美玲嘅形象幾有趣嘅。佢咧就首先咧，佢喺長期都係日本嘅聯合國嘅呢個兒童大使嚟嘅。 兒童大使 嚇。咁、然後咧，跟住咧就成日。上电视做评论嘅，咁但系咧就越嚟越多人咧对陈美玲嘅形象有意见嘅，其实，佢最主要嘅原因就系因为佢最近亦都做咗呢个亚洲嘅联合国亚洲嘅亲善大使啦，去探嗰啲落后嘅亚洲地区嘅细路仔啊咁，咁但系就佢俾人觉得佢都系一个好上流社会嘅人，即系成日晒啲仔女读书点叻点叻啊， 名牌大学 系啦，名牌大学，咁佢自己应该系史丹福嘅博士嚟嘅，咁咧就所以有好多嘅，你知而家唔興呢啲咁嘅款嘅，其實。咁所以我覺得奶媽就嗱，我就覺得佢幾有創意嘅，諗到陳美玲 係嘛？ 係啊，因為有話題性啊嘛。咁而香港人我諗，但係咧佢始終都係奶媽都係唔係咁識用 Facebook， 都係呢個問題。即係唔知道而家呢個世界咧喺新媒體下邊咧。嗰啲信息嘅傳播咧係相當之快嘅， 哦， 即係話佢喺富士電視台講過咩嘢，啲人唔記得都好啦。我今日一 share 咗嗰段片咧，嗰段即係 複述佢同阿金美玲嗰個對辯論，講雨傘運動， 即係靠 Google 大神就可以。 咁就好多人咧就已經對佢印象開始變差，大家初初就話。哎，找个歌星来做九唔搭八， 是不是有些新意都容易为 是啦，咁离地咁样。咁但而家睇下睇下，咦唔係喎，屌原来屈咏贤嚟㗎喎，咁样。咁我估好快就消耗晒陈美玲嘅文网。喺短短一日时间里面。 本来冇人批评嘅咁样系。 初初我諗就大家都会，我相信众新闻呢佢哋報道嗰陣時呢佢都系好 focus on 佢系一个即系 Tiger Mom， 嗯， 即系教細路好叻嘅。咁就成日喺日本咧，都係晒冷，都係 show 佢自己嘅教育啊。 啊，點樣即係細心嘅安排，可以即係公書教學，令到自己三個小朋友入讀名牌大學咁樣。 係啦係啦，佢有幾樣嘢喺日本引起話題嘅。最初就係佢帶埋細路仔翻工。 嗯， 咁佢細路仔細個嗰陣時，咁喺日本咧係八十年代咧。是一个话题来的，即是陈美玲这个。 好革命性的当时。 因为当时呢其实大细路仔回去 office 呢在日本社会来讲是不能接受的。 嗯嗯。 那他做了这件事呢就很多女性去支持他。所以我觉得奶妈呢其实有个想法在背后什么呢，想效法这个日本的民进党。 是。 就是当时你记不记得联访啊。 联访。 谢联访。谢联访就是一个台湾的他一半血统是台湾人。就佢好似爸爸是日本人，妈妈是台湾人， 系经常着住白色嘅套装，系去出席一啲议会嘅场合。 但佢原本系电视节目嘅主持人嚟噶嘛，系小泉纯一郎改革嗰阵时候就发掘到呢啲人出嚟噶嘛。 嗰阵时系做粉红刺粉红刺客，系 邮政改革嗰阵时 系 邮政改革嗰阵时，咁联访就系咁样踏入政坛， 系 由一个传媒人。咁陈美玲喺日本咧，其实唔系一个歌星嚟噶啦，已经 系。 佢好早期就去过红白嘅，佢参加过。佢系我谂第一个香港歌手出席系红白歌唱比赛嘅，唱呢个草原之歌我仲。 哦，咁样仲早过应该翁善玉系嘛？ 我谂早过，佢唱草原之歌嗰阵时好红嘅，其实。咁但系佢好快已经转型成为一个嘅即系清谈节目嘅主持人啦。咁亦都俾人一个所谓嘅即系有知识嘅形象。 系。 咁所以咧就，但系咧。我觉得睇下今次奶妈可能都未必知道陈美玲呢啲政见嘅问题，我谂而奶妈对呢个互联网 测试水温，可能系 咁嗱。我觉得坦白讲，相对嚟讲喺限米煮限饭底下咧，整个有争议性嘅，即系起码都眼前一亮嘅。我觉得呢条桥啊，系嘛，相对起你话系整个嗰啲咁样嘅。狄志远啊，啊你老友王承志啊呢啲， 哇，王承志都有话题，不过另外一种 系嘛，咁王承志就扮战队啊，系嘛，澄 清唔系好老友嘅啫， 咁啊，所以就呢个陈美玲咧，就今日呢个就花生指数就真系爆表啦，咁就另外一单嘢咧都爆表嘅，就系呢个中西区区议会啊，陈哲贵使出呢、這个。摔角里面的这个迷魂锁李云的绝技十字锁锁住这个许志峰。 好多听众不知道迷魂锁李云是哪个年代。我爸细个看这个摔角的了，是。 啊、我这么老的了。 啊 你不扮嘢 了，你。不是他看不是我看埋一份，但是那时是、哦、那时的成年人看的嘛。 如果你是君子马兰路。 是啊，君子马兰路 迷魂 锁 李云的话，你就肯定是跟我们同一个 generation 的。 我们都是细个。我们都是细个。 如果是女士就千祈一定要说我不识。就算你五六十岁都你都说我唔识，我从来都唔睇摔角嘅。我一开始睇就睇呢、這个赤的疑惑噶啦，山口百惠噶啦， 争成十年喎，大哥。 其实系睇由到。 总之你听得明戴耀廷讲《风云计划》里面嘅 TVB 嗰个《风云》剧集，你都应该知道《迷魂锁李云》嘅。 我梗系啦，因为王幸寿被强奸嗰阵时都系一九七几年嚟嘅，俾阿吴孟达喺呢个《风云》里面强奸嗰阵时。咁就呢个许志峰事件咧，据。当时的报道就是说呢、嗯、我看过一段片的其实。咁呢就他应该行埋去陈哲贵身边。咁呢就想同他讲就话嗰个表决的程序有问题。咁点知陈哲贵呢就将个身挨后呢嗰时呢、嗯、就呢连带呢连佢都跌埋喺度喺地下。 一起两个。 两个一起碌咗喺地下嗰时咁、啊、起身嗰时就好清楚睇到呢、嗯、就佢咁样箍住啦。许志峰条颈， 佢唔单止系咁，陈哲贵应该喺条片里边同隔篱嗰个应该系副主席讲话，即系等我你哋处理一下，等我同啊 招呼佢， 系啦招呼佢或者同佢玩一下咁样讲过呢啲咁嘅说话出嚟嘅。 咁好明显咧，我觉得陈哲贵咧当时就唔系意外嚟嘅，亦都唔系话佢事后解释咁扶起佢。 系佢今日咧，即系事隔，其实去到今日下午嘅，今日下午一两点嗰阵时先公开定传媒去解释，就话佢系尝试扶起。 我肯定唔系，你睇条 片里边睇咧就唔系嘅。 嗱，我哋揾到一段片咧，一阵间可以播俾大家睇下。其实 咁咧呢個嘅陳哲貴咧，我覺得如果去報警嘅話咧，我都有 case 嘅，其實 係嘛？ 係啦，普通襲擊罪係有 case 嘅，其實咁。許智峰在區議會裏面出現這些肢體衝突就不是第一次的了。 很多次的了。 很多次的了。那就亦都試過是阻止他們表決一些的撥款項目。 是。 那就跟我們今天的話題呢其實是有關的。 嗯。 今天我們的這個叫做區議會食物鏈大揭秘就是呢這個自公帑變做私產。 是。 那就是事源呢就不是許智峰這件事。 嗯。 而是今天今個禮拜的这个审计处发表最新的审计报告就 68号报告书 就 audit 了很多东西，有些仲奇离的那些慈善机构啊、准院基金啊那些都是相当荒诞的。但他呢就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呢就是 audit 了是2011年到2015年区议会拨款， 即是刚刚上一届的区议会， 上一届区议会那些拨款的使用的情况。 嗯， 大家呢我想给大家一个数字，有个 concept 睇一睇先，就系话究竟啊，而家区议会嗰啲钱啊，系用紧几多钱嘅咧？咁样，咁我哋准备咗啲数字咧，系俾大家可以睇下嘅。其实就系话究竟喺区议会喺社区嘅活动啦，喺嗰啲嘅地区工程嘅活动啦等等咧，喺几样唔同嘅重要开支里边咧，佢哋嗰个嘅拨款嘅情况系点样？嗱，呢个咧就系唔系呢个文字嗰张啊。咁咧就係3亿4千万就係用嚟做呢個基本工程嘅整體撥款，就喺區議會進行呢個地區小型工程嘅。每年啊， 每年 3亿4千万。咁另外仲有嘅就係咧，2016到2017年咧就係3亿6160万係推行，淨係社區參與嘅。社區參與計劃同埋活動 係啦，頭先個咧就係啲硬件嚟嘅，你會見到嗰啲起嗰啲啊涼亭啊、座椅啊、不備雨亭啊， 有啲俾大家睇睇噶啦。嗱，依個咧仲有未完嘅喎。嗱，頭先講緊咧三億啦，幾啦？呢度三億幾啦？ 嗯， 加埋已經7亿嘅咯噃。 係， 仲有係咩咧？就係、是、一個每一個區咧，係仲有一個嘅額外預留咧，每區啊， 係 額外預留1亿，即係話18个區咧，總共咧就係18亿。就是一次過的撥款，是區議會呢 參與搞一啲軟件或者係軟性嘅活動，嘉年華又好，興趣班又好，再加另外而家因為梁振英幾年前開始嘅重點項目工程咧，18亿嘅話咧，即係換句話講，比起五年前咧嗰、那個撥款係多咗成差唔多成6-7倍咁多。 嗱，今次審計報告嘅重點就係話咧，議員喺佢哋嘅撥款嗰陣時咧，就不避嫌啊。就是那個的利益衝突的問題，就是自己批返俾自己有份出任董事啊，或者是呢個主席啊等等啊，嗰啲咁樣嘅組織。嗱，呢個我哋講咗好耐嘅啦，其實我諗你喺區議會亦都知道呢啲問題好耐。但我哋要睇下究竟嗰個頭先我睇到個總數係幾大。究竟我哋而家再睇下就係嗰啲錢點樣用呢，就係攞個圓碌碌嗰個圖嚟睇下，圓咕碌嗰個。嗱，嗰個圖咧，嗱而家我哋見到呢個圖嘅咧就係咧。不是政府做的，亦都不是我哋做的，就是呢个散后有个组织叫流动民主教室，就阿陈允中地咧就将同啊佢哋醒目啊，同呢个审计处啊， 审计处 系同步啊，真系就将呢个过去上一届区议会嗰啲拨款开支，就佢哋做一个民间嘅 audit， 呢个就系民间审计嘅结果嚟嘅。嗱，大家睇到啦，42.41.07%啊。 是用了在什么呢？兴趣班和运动比赛。即是说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三亿几的拨款里面有四成几，四十一点四成呢是在兴趣班。跟着呢橙色另外第二大就是橙色那一块。橙色那一块是 28.83, 即是接近三成的钱呢。 三成。 是用在叫嘉年华会。我们节目讲过的了，其实地方行政那一集已经讲过。好啦，跟住再加埋橙色，嗱呢三大项咧就已经占咗区议会开支里边嘅咧，大约去咗七成， 七成 已经系，就系叫做宣传及行政费用12.89。好啦，我话俾大家听，反而调翻转，对地区所谓提升市民嘅政治参与、社区参与最重要嘅系咩咧？第一。研究开支，关于资讯刊物同埋文化刊物， 紫色嘅 就系、是、紫色嗰条，大家揾唔揾到？揾到嘅话，我话你咧，0.89啊，紫色嗰条啊，真系攞放大镜，真系要攞放大镜去揾啦。好啦，跟住一个叫做论坛同埋工作坊， 讲座 就系黑色嗰条，黑色嗰条啦，据我估计咧就应该系0.87。如果我冇睇错嘅话， 0.87， 系咪相当之难发掘到出嚟啊？好啦，跟住就有一个同推广知识有关，叫做图书馆相关活动。蓝色浅蓝色嘅就系0.92。三个加埋，三个都占唔到1%。 系 三个加埋都系3%。喺区议会里边，即系话同知识推广、图书馆啦、讲座工作坊啦，同埋研究有关嘅。即是你是不是想爆粗啊？你说嘉年华会去了 28.83%， 是讲全港区议会在这里。三亿几里面 28.8%， 宣传费都去了 13%， 差不多。 好夸张，非常夸张。 那些钱我一会我先再解话，那些钱宣传费那些钱其实都是他们自己代买的。实际上真正跟社区建设提高社区参与，真是建立嗰種社區歸屬感，同埋研究嘅社區發展，以知識為本嘅咧，得3%都冇。你話撲街，你話呢班 係極之差。 係啊，嗱呢個現象話俾你聽啦，唔會因為散兵加入咗區議會而有所改變，因為大家無聲無息嘅，而家選完之後，我聽唔到佢哋有任何衝擊呢個區議會食物鏈嘅行動，所以我就話我而家公開呼籲，趁立法會公共帳目委員會咧係需要聆訊嘅呢個。审计处的 审计报告， 嗰啲自决派嗰啲人咧，就唔该你交足功课喺 PAC 里边咧，开足 turbo 去砌呢个建制派。同时喺上一届区议会选举进入咗区议会嘅散兵，唔该你攞本审计报告好清楚咁睇一睇。你哋每一次区议会嘅会议里边，你哋都会面对紧建制派将公帑由左手。交俾自己右手，然后袋咗落袋呢个情况。 以自决派要睇一睇，唔系个个有坐入去呢个账目委员会嘅， 唔紧要， 唔系随时加入。 我唔相信所有区议会一个泛民嘅区议员都唔坐喺呢个区议会嘅账目委员会里边。你系咪噶？你 我唔系，嗰、那个叫财务及行政委员会，18区议会每个 新民主同盟有冇 啊？新民主同盟有，我最少有两个。 叫交托俾你， 有两个系 西贡系嘛？ 系西贡区议会吓，沙田都有，沙田都有 两个啦，最少。就要将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要将它刮出来。将这个审计处已经开了炮。我告诉大家，因为我在政府的六年工作里面，审计处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部门。现在差不多所有政府内部监察的工具已经废了武功了。 就剩下审计处。 唯独是审计。因为就算现在我的头是凉粉来的，但是下面那些人呢，他可以主动作调查的。他不需要一定要收到投诉部门的投诉的，他自己看到或发觉咦不妥。我觉得这件事呢是有原因的，就是跟大埔林村天安门事件有关的。 天安门事件。 天安门事件一会我们再讲，就是那个几又是成几千万的工程的。那个许愿树那里。那个是最大的利益冲突的。 许愿树，哦，我知道，即系大埔天安门。 大埔天安门承办呢个天安门同埋起呢个天安门嘅咧，都系建制派嘅议员，系公然添噶，系李国英啊呢班人。一阵间我哋再解呢个大埔天安门呢单嘢。嗱，你睇到呢个图就见到啦，就系咧呢个张学明民建联、李国英民建联、陈昭良就系呢个乡事，就系、是、合组一间公司，然后由呢间公司去营运将来呢个许愿广场。 你想想咁都可以发生喎。 用公帑系去建设。 公帑几千万就我哋纳税人俾咗钱呢三条弹散所组织嘅公司。然后佢就攞咗嗰啲公帑嘅钱然后就去起同埋营运都系两间公司都系佢哋有份嘅。 呢、這个就系头先讲话全港18亿俾18区会每个区会用1亿系去做嘅重点工程项目嘅大埔区嘅重点工程项目嚟嘅。 系啦嗱呢个就系林村大家见到嘅林村嗰个利益关系图林村天安门嘅利益关系图啦。嗱、呢个呢远远比起审计处所讲嗰个其实仲大煲啊。 系。 审计处 audit 嗰、那个嗰盘数呢佢只一个从一个政策 general 嘅层面。即是说他们那些利益冲突的制度的问题、这些直接是 ICAC case 的。 所以我就说刚才看到了他所有加了的拨款我们层层去拆解这个食物链。梁振英上场表面上就说要辅助区议会发展、令到每一个地区呢地区问题地区解决的嘛你记不记得他上场的时候2011年讲的嘛他。 记得好 好好了。如果地區問題地區解決，點解啲錢唔係用喺研究，唔係用喺推動社區參與咧？而頭先我哋再睇一次嗰個圓碌碌嗰圖，嗰最大中嗰三個撥款，即係橙色、淺橙色同埋深啡同埋啡色，嗰、那個圓形裏邊佔咗70%，係喺一啲叫做嘅嘉年華會運動比賽同埋呢啲嘅。兴趣班同埋宣传开支嗰度。 嗱呢度咧，我想讲咧，呢个系嗰个社区参与嗰个计划，即系话三亿几俾十八个区议会分嘅。 系、 大埔林村广场，即系嗰个小天安门、 一亿嗰个嚟噶。 嗰个就系18个区18亿，每区1亿嘅重点工程项目。嗱，你就咁睇呢度呢个41.07% 搞兴趣班同埋运动比赛。如果你讲紧3亿嚟讲嘅话咧，就系讲紧大约系。40%，即系亿几话除18嘅话咧，每个区都差唔多接近800-1000万。喺4年里边咧，就系去搞呢啲兴趣班运动比赛。呢兴趣班运动比赛就系咩咧？就系、各位居民，如果你朝头早早啲出街嘅话，你见到喺啲系啦，就系喺运动场啊，或者系呢啲社区会堂嗰啲跳排舞班啊、太极班啊嗰类型咁样啦。系 嗱，呢个咧就系表面嗰阵啦。咁我哋跟住睇一睇。这个食物链就是讲大这个饼、但这个饼切了下去的小的区那里我就看到有个分别、这个就是18区不同类型的非政府组织就是说哪些组织他拿了那些钱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呢大家记住你留意只是 两大条就是顶第一条就是叫做联会和地区协会 湖水蓝色那条 湖水蓝色那条第二条是黑色那条黑色嗰条就系呢个 居民组织， 組織呢两类啊，可以咁讲，都系属于建制派嘅外围组织嚟嘅。 系，咦？我嘅睇法就系连白色嗰条，即系第三条咧，都系好多系建制派 曲艺社， 即系嗰啲曲艺社啊、体育会啊。 好啦，嗱， 你睇 翻 嗰啲理事啊，佢哋 就睇到头先橙色、啡色同埋浅橙色嗰三。70% 的开支、去了哪些人那里你就要看这个图了。去哪些人那里呢我觉得呢就这个已经讲了那个食物链最后尾怎样的利益怎样循环。这些外围组织全部呢其实就是民建联工联会、新民党很多这些建制派包括乡事。 乡事。 成立了很多联会是什么呢佢里边喺审计报告书里边提到嘅观塘 case 系咩咧？ 观塘区民联会 就系、观塘民联啦。 系 呢扎就系1967年暴动之后，左派嘅工联会全线被港英起晒出嚟。然后咧为咗巩固翻佢哋自己的地区势力，就喺好多呢啲旧区里边咧，即系而家叫旧区啦，譬如黄大仙啊、观塘啊，就成立一啲叫居民联会嘅组织。所以有黄大仙居民联会，有呢个观塘居民联会，全部都系左派嘅地区组织嚟嘅。 唔同派头，唔同地方，都系背景好类似嘅。 咁而下边嗰啲嘅就系更加类生出嚟系咩咧？就系2003年之后啊，七一游行之后，因为曾庆红一句说话要有所作为， 有所作为， 咁咧就要反攻呢个区议会，因为2003年之后2004年区议会选举咧， 2003年11月区议会选举， 民建联大败 吓， 曾玉成辞去党主席，好啦，就用10年嘅时间去全面夺取翻区议会嘅控制权，今届终于做到啦，最后一个堡垒深水埗都攻陷埋， 嗱，你見到就係話所有撥款裏邊咧，嗱下邊嗰啲就唔係屬於佢噶啦，排第尾嗰三個啊，一啲係教會啦、學校啦、醫院啦等等咧，嗰啲係永遠嗱社福機構咧都好少嘅，嗰啲係永遠都攞唔到錢嘅。 嗯嗯嗯， 最攞得最多錢咧就係湖水藍色嗰條啦。嗱，你仲要睇下嗱呢個頭先我講話翻翻去。戏返返去第一章，剛才第一章嗰度深水埗。嗱，我点解要比较呢两个唔同嘅区议会呢？你就睇到呢，深水埗区议会呢就係属于泛民嘅老巢，即係民业老巢。嗯、就係一路以嚟都係冯检基呀、啊、再之前就係黄仲奇呀、啊、等等。一路控制住深水埗区议会。咁但係喺深水埗区议会里面嘅撥款里面呢，你就睇到啦。属于居民地区协会联会和居民组织所拿到的钱呢，相对观塘来讲，我们再看下一张是观塘。你看观塘湖水蓝那条几长的。 好犀利，个比例上面大幅。 好明显就是说很多钱落在观塘民联那里。 暴升了一倍的是。即是个比例。 即是说在深水埗里面呢，即是所谓这些的不是左派的控制的传统老区的话呢，嗰啲撥款咧，就反而咧係容易啲落翻去一啲正常啲嘅機構嗰度。而喺觀塘呢個，你大家睇到啦。另外睇一睇一張九龍城，九龍城亦都係嘅。大家留意一下啦，九龍城好似冇變咁嘅，同觀塘係兩個都係左派大本營嚟嘅。係，總之就係紅區嘅左派勢力越大嘅區議會咧，嗰啲非政府組織攞到錢嘅組織咧，就係屬於呢類啦。 係啊，嗱，嗰喺個 real number 實際數字上面，九龍城咧其實係唔多過呢個嘅深水埗。但係深水埗如果你睇個細嘅細節，係講緊六百萬咧，觀塘有誇張，係1600萬，其實唔係一倍啊，大佬，係講緊三倍有多啊， 即係我就話 三倍啊，係 呢個冰山一角呢個審計報告啊， 係。 即系唔好讲话利益冲突冇冇网管呢样嘢，而系根本上嗰啲钱，我觉得吓系有计划、有组织地咧，将香港人嘅公帑 channel 过去俾建制派嘅政党。我觉得呢个系最大嘅 scandal 嚟， 同埋呢啲系无声无息地每日每月喺度发生紧， 然后就帮佢 制度化咗嘅，系制度化咗嘅，长年累月累积出嚟嘅，即系变咗一种制度，变咗好少人咧系去质疑 question， 或者系甚至乎咧系去即系质疑佢嘅正当性嘅。系 唔系？因为我觉得啊，亦都有部分嘅政党，因为佢都系攞紧呢啲钱，所以大家都有份，所以就唔，但系咧，如果你一睇出嚟咧。以數量嚟睇咧，我覺得無論你泛民利益均沾都好啦，我覺得始終人哋係攞大嘅，即係話三億幾裏邊，人哋攞咗兩億幾，甚至攞咗三億，手指罅裏邊漏出嗰幾千萬，就可能漏翻落去部分。 其實我粗略估計係講緊個比例差唔多1:99。 哦、即系三亿几， 一比九啊！嗱，好多个政党，大家知道，我自己都有政党背景吓，咁好多时咧系透过即系去筹备一啲嘅卫星组织咧，系去 申请拨款 啦，啲居民咧系去做连结啦，申请啲拨款啦。有啲居民团体，例如系嗰啲兴趣班、嗰啲太极班、嗰啲师傅，都会揾我哋求助。啊，范议员，你能唔能够帮手咧？咁就去借场地，因为喺地区里边咧系借场地搞活动先系困难，因为场地就系咁多啦，咁样。咁久而久之咧，有呢啲嘅卫星。组织咧就会帮得到嘅吓，但系点解建制派、民建联、工联会嗰啲系1:99多咁多咧？其实涉及到喺制度上边，即系就唔系好似而家呢个讲紧啊呢个啊观塘咁样啦。有啲嘅建制派、工联会、民建联嗰啲咧，佢哋系识玩啲嘅，识得系转空子嘅，就系点咧？有一大棚嘅背后做技术支援嘅人。街坊嗰啲社區組織嘅人咧，係去協助佢哋。佢哋係做呢啲，例如係興趣班嘅，或者係嗰啲聯會啊、居民組織啊嗰啲嘅執委啊、召集人啊、主席啊、師傅咁樣。就同民建聯、工聯會嗰啲人咧，就唔係必然有身份上 嘅重疊。 係啦，但係佢哋其實背後咧係聯繫到嘅。咁就繞過咗喺議會裏邊，好似你話啦，即係要利益申報嗰種，或者係即係有機會俾人質疑出現利益衝突嗰種嘅情況。 咁、但係因為建制派民主派咧就冇咁多呢啲嘅人手，邊有啊？有都上去。 同埋你冇個機器喺後面生產呢啲嘢。係 啦，咁同埋咧，因為 有個黨組織喺度。 呢啲錢咧，搞呢活動咁龐大咧，係要墊資出嚟嘅。嗱，過去出現過咧，就係啲團體唔係墊資，佢唔夠錢用啦，就攞咗啲白頭單，跟住去攞錢先咧，係出事。 坐監咯。 係 ICAC 嘅個案嚟。係啦，咁所以咧，當民主派想搞呢活動係搞唔到啊，冇足夠嘅能力咧，係去支援到有咁多即係數以萬即係千萬計嘅呢種咁樣嘅居民團體， 所以我就話而家根本區議會咧就唔係 level playing field 嚟，即係唔係公平競賽。 係 區議建制派嘅地區組織喺背後係有一個龐大嘅共產黨中聯辦嘅地區辦事處嘅機器， 係 同埋無限制嘅資源協助佢成立呢啲組織。 係 嗱，你 before 你去申請攞錢之前咧，你要投入人手同埋錢去 set up 呢啲組織噶嘛？ 係啊。 咁你然後先可以運作噶嘛？ 係啊，你睇下嗰啲團體要搞一個88嘅即係慈善團體嘅牌照嘅話咧，你又要核數啦，有會計師即係協助啦，你有個即係整全嘅一個組織架構啦，要有會章咧，要有人啦，咁樣係。 嗱，佢成立咗呢啲機構之後咧，然後先至可能一段時間啊，佢搞一輪活動自己科水先嘅，然後先至咧問區議會攞錢。 係。 好啦，佢温室一攞開啦，就食咗入去啦。食咗入去之後咧。就係、是、變成一個恆常性嘅咁樣咧， 係 就將嗰啲公帑咧就變成私產啦， 係 就變成政黨嘅私人資產啦， 嗯 就 channel 咗過去佢呢啲外圍嘅組織嗰度。嗱、 嗯， 我覺得呢個係成個民主政治腐爛嘅根源嚟嘅，嗰、那個根啊，而家成棵樹個根其實係爛咗嘅，其實係、我俾一個數字大家睇下，阿希攞紅色嗰張出嚟，就是、我準備咗一張。就是在2012年到2015年大家看到那四个字扑你个街。即是你看到不眼火爆 ,2012 年到2015年18个区议会动用超过4900万。 就接近5000万。 5000万搞了1393场嘉年华会。好啦喂你说搞嘉年华会益了街坊才不是我想你好清楚啦。那些嘉年华会下面全部都是老嘢小猫三几只。到时就知道嚟攞你个福袋嘅啫。实际上真正益咗边啲人呢就係嗰啲搞手同埋帮佢去做呢个嘉年华会嘅 logistic 嗰啲公司。其实佢係一条龙嘅根本係。 大家记得。 整个系统係一条龙。 10月1号又或者係71即係回归嗰陣时啲国庆啊咁呢啲咁嘅日子呢见到周街都系啲彩旗啊直返咁嗰啲呢嗰啲钱就係使咗喺呢度。就是那些製作公司幫你周圍去插旗那些錢就是用在這裡我們的民高民私我們交的税、啊、 即是 你想想1393場我計過除開來平均每一個區議會一個月多一點兩個月左右就搞一次嘉年華會 一年12個月有19場每個區議會有這麼 有多一些的節日慶典是可以即是這麼多的嘉年華的呢 你剛才說的那個數已經少了你知不知道 是嗎 四成啊，葵青区啊，系全港啊搞呢个节庆同埋大型主题活动最多嘅地方啊，即系话成个总拨款里边有四成嘅钱系用咗喺庆节庆同埋大型主题活动、嘉年华会同乐日里边。 系 嗱，呢啲全部都系咩咧？系附和政府嘅一啲嘅政治宣传工作。 系 佢嗰啲唔系话咩推广公民意识啊，唔系嗰啲嘢，系庆回归啊嗰啲嚟噶，系嗰类嘅主题嚟噶。咁所以我觉得咧。一阵间我哋翻嚟，我哋先休息一阵，讲一讲呢个食物链啊。而家审计处只系睇到佢里边嘅一节食物链嘅一节， 系。 但系呢个食物链要运作嘅话咧，其实佢有好多配合嘅一个政治体制喺里边。我哋先休息一阵。